我们要关注这个产品的总利，就因为它是个中期年金，它会有一个满期，我们慢关注它满期我能拿到所有金额的总利，以及它的内部回报率到底是多少，就是我们用专业一点术语就是 IRR， 它的 IRR 是多少，当然这个数值也是越高越好。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IRR 这个概念呢？ IRR 呢我们叫内部回报率，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购买任何一种资产，包括我的这个年金险呢，包括其他的投资品，我都会产生现金流。就是我交钱的时候，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的现金流为负，我最终满期拿到收益的时候呢，我这个对我来讲生金现金流为正。那 IRR 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我所有的现金流都贴现到我今天这一天购买这一天。当我的整体的这个贴现率，或者说我们贴现的现价合计为零的时候，我的这个贴现率是多少？这个讲起来就是比较拗口了，可能理解起来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某一个资产计划它的复利回报到底是多少？ 是正的比较好，就是说明我 它是负的，相当于您赔钱了。 就是啊， 一定要是正的，并且越高越好。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啊，它这个比如说你让真的让一个专业的理财经理给你算一个这个资产的 IRR。是不是拿这个产品的保证收益算的 IR？ 因为很多保证收益是指的， 就是因为有很多产品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的收益。比如说你购买万能险，会有个最低保证利率，最低保证利率之上是浮动的。比如说我购买的一些，比如这个其他的一些资产计划，我就不解了。保险之外的资产计划，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的收益。我们尽量还是拿它的保证收益去算它的 IR。就是我们说在最惨的情况下，在最这个低的情况下，我们能拿多少？这个可能我们关系起来更好一点。 明白了。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这家公司有没有一些好的增值服务。我们可以在除了产品利益之外，额外在。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个薅一薅保险公司的羊毛啊，也是可以的。 特别的特色的服务， 对，特色的服务。 比如说呢，咱们北京人寿有哪些增值服务呢？ 那我们自己的增值服务呢，我们会有一行用乐四个方面，还是相对全面的。比如说呢，我们会有这种绿通的服务。那在北京呢，可能我们挂号，特别一些专家号比较难挂。我们达到一定级别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绿通服务，就相对容易一点。那同时呢，我们还有比如说这种代驾的服务我们是。借助平台就是易代驾，我们达到一定级别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代驾服务， 就是跟很多这服务平台去进行合作， 对，进行合作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做到了我们的一个叫做紫金汇的增值服务体系。 购买年金险的这个客户人群啊，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保障的这样的人群？比如说需要养老的呀，需要给孩子配置一些教育金的这样的人群呢？ 也不一定完全限制于这些人群。我们会有一般会有几种啊，就是刚才介绍到的说有特殊的目的，比如说我给孩子存一笔教育金，自己存一笔养老金，那年金险非常好。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我就是为了财富增值。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金富年年这个产品有一个趸交十年期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很多人就把它当做一个十年期的一个财富增值计划。比如说我今年交了10万，可能十年后呢拿出大概是14万多一些那可因为我们这一切都是体现在合同条款中的，它持有起来也会比较放心。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